天独白，我陪着你坠入悲哀，笑着说感慨，哭着说无奈，他走开你等待，你忘掉的爱回不来，漂流在别人的胸怀，痛我是我可分秒存在，身边恋人却已更改，你热泪满腮，你心情变坏，他自在你伤害，你弄掉的爱回不来，漂流在别人的胸怀，痛我是我可分秒存在， 我将是望着猎物，我心已伤。我个人。 送巧玩意俗是你的脚步，我要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爱慕你，独自望着路上默默画满的记号，更是永远有种特别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我又暗自当自太迷途。真心比俘虏，仿佛遭圈套，贪作情爱慕。 我不愿再停下来等候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吕方演唱的《有一天你总会明白》，翻译陈淡初的《既往不咎》，林东松演唱的《爱情大梦》。